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影劇情報室特備節目，咁啊，今日咧好高興咧，就唔使講個題目先啦，講下即係請到咩嘉賓咧，就係阿Eugene。 係台長。 嗱，阿Eugene未上嚟，未上過我哋呢個台嘅， 未係咪？第一次啊，真係。 你睇到後邊有幾個口號啊？真係唔好意思啊！ 咁起義唔緊要噶， 係係最緊要唔好係你起啊！真係嚇。咁啊，阿Eugene咧就即係因為大家都係好好朋友啦，咁就即係拍膊頭嘅呢次真係嚇。咁一般我都唔想煩你嘅， 傻啦， 唔係真 煩啫，個零鐘節目啫都係。 係嘛？對，喂，大佬，你個零鐘你可以揾好多錢㗎啦。嗱，即係我諗你即係唔係你都可以媲美呢個《華爾街狼人》入邊嗰個主角噶。 我都想啊，真係講真，無論喺生活啊、財富上邊啊。 特别啲女啦，系嘛吓？嗱，今日题目咧就《华尔街狼人》第二部分。咁啊，点解我有呢个题目呢？其实就好简单啫，因为咧我哋以前咧就我同阿纪度做咧，就只有从一个电影嘅角度去睇呢个。 我有听嗰集啊！ 啊，多谢， 都全部有听嘅你哋。 唔好客气啊，真系证明你好多时间啦吓。第二样嘢即系讲完之后咧。咁始終有一個缺陷嘅，即係其實我應該第一時間咧就揾一位即係好似係姚謙咁樣，即係 財經界啊， 財經界嘅上嚟，即係用一個現實嘅角度講俾聽，入邊發生嘅嘢有邊係真，有邊係假嘅。 唔係唔怪得你哋嘅，因為其實成出戲咧。即系叫华尔街狼人啦，你会发觉冇华尔街就未 系啊，冇根本唔喺 Wall Street 度成件事， 系成件事唔喺 Wall Street 度，喺纽约侧边嘅 Long Island 嗰度。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其实好多人个第一个感觉，即系睇完出嚟第一个感觉就系话，喂，呢出讲股票嘅咩？ 系咪啊？ 呢出系究竟讲股票，好似唔系咁样嘅。 唔系，但系我个就觉得呢个证明咧，就系嗰个原作者咧，本身 Jordan Belfort 咧，佢系一个即系相当相之好嘅推销员， 绝对系。 因为成件事唔关 Wall Street，佢就攞咗呢个 Wall Street 个名，又出咗本两本书，咁结果咧就大卖啦。咁但系即系正如我上一次讲咧，呢本书而家两个 royalties 嗰个收益咧，其实就即系谋紧佢嘅，唔想落佢袋嘅。 系， 因为嗰啲纸以前俾佢滚过啲人咧，就而家夹粉咧就想告佢啊，就想即系。收佢皮嚇，咁收唔收佢皮咧？我又覺得即係都係50-50嘅，因為呢個人咧就係嚇，即係大家唔好睇輕佢啦。雖然今年都係50出頭啫，咁但係睇落去咧就仍然係一個僆仔嘅樣子，即係仲係相當之滾得人樣。咁呢個咧就我哋即係遲啲會講啊。但係我單刀直入一開節目咧，我就問一個好 personal、好直接嘅問題，甚至令你尷尬嘅問題。 係你講，你問嚇，我最多唔答嘅啫。 係啦。呢、這个主角入面的生活呢，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即是想仿效或者是刀分去模拟呢？ 不得的，好辛苦。好辛苦，即是不是。 不是，我就是讲你不辛苦的部分你想不想模拟嘛。 他是每日、哦。 是啊。 他是每日的每个钟朝九晚不再打落都是这样的生活。就好辛苦的。其实讲真的，以前香港都有这些的，大行那些都玩得很癫的。 是 啊。不过他们就不会在 office 的。 是啊。 就是他的道戏和现实生活在 office。那么游艇那些是真的。 哦、 最多大行就是即是那时候，譬如是80-90年代那时候，Morgan Stanley 啊，嗰啲仲未嚟香港嘅，所羅門啊，嗰啲仲未嚟香港，咁啊，佢好多嗰啲東南亞嗰啲券商咧，啲股票行咧就嚟咗香港，咁佢最中意咩鬥咩咧？即係鬥遊艇場嘅，嚇，即係遊艇嚟做咩咧？唔通即係出海釣魚咩？咁啊，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嘅？咁同埋即係好唔同嘅地方就係話咧，嗱，佢哋嗰啲 party 咧，好多都係員工嚟嘅，員工同員工玩啦，嚇，或者有時又會請一啲嘅小姐翻嚟啦，嚇，咁香港嗰陣時， 員工嗱，即係炒咗，員工大部分都係男人。 有啲 咁我驚大 咁咁香港好多即係嗱嗰陣時而家就式微晒啦日式夜總會咁嗰陣時就真係確實係呢嗰啲日式夜總會呢搵嗰啲媽咪搵好多錢呢都係股票行嘅咁點樣呢就係、是、一 group 啊咁上遊艇啊咁樣好多嘅又嗰陣時去到90年咁上93年94年咁上下呢最興係乜嘢呢如果帶咗成班鬼佬哇有個男有女上遊艇 最大的賣點就是咧，唔係裏邊嗰啲遊艇上嘅遊戲，就係睇青馬大橋嘅。啊，青馬大橋睇十幾廿次，即係睇住起咁滯噶啦。啊，咁啊嗰陣時係即係香港特色咯。再 喂，你講到好似即係正面咗多好多喎，睇青馬大橋點起啊，老 細。如果唔係你冇嘢同人講噶，係啊，你叫啲鬼佬上船咧，我上船做咩？喂，睇青馬大橋啊，香港最大嘅一個玫瑰園要起佢嗰條青馬大橋。如果唔係你冇嘢講噶，你咁話去南丫島食海鮮啊？ 咁但係講真咧，入邊嗰啲即係譬如話啲女啦，或者 入啫嘛，裏邊嗰啲 係入啊，呢個事實嚟嘅。因為原來我睇個真人咧，原來佢個老婆係靚過嗰個演員。 唔奇啊， 係啊， 唔奇啊，真係噶嚇。咁啊，都係可能係culture嘅問題嘅啫。 係啊， 咁即係成出戲嗱，首先我問下台長你啦。你会唔会发觉个书名或者戏名咧？啱讲咗啦，即系佢完全唔系同华尔街有任何联系，只系即系中间有个叫股票嘅东西。其实佢嗰啲都唔系股票嚟噶，严格嚟讲， 唔系实际上咩？叫做听书啦。应该就要问你个问题，因为嗰个系一个大家好难理解，我都难理解嗰样嘢。但系头先你嗰个问题就话成件事同华尔街冇关。咁如何？ 点解叫做华尔街？马田史高西斯冇理由唔知道呢单嘢同华尔街好似冇乜直接关系噶。 第一样嘢咧，呢个系一个 selling point 嚟嘅。因为咧，我即系上一集我都讲过啦，你有呢一个 Oliver Stone 嘅 Watch Fit 猪肉在前。 系。 咁咧就我唔知嗰、那个即系戏即系唔系原本 Forbes 当其时写佢呢个文章嘅时候咧， 系 Watch Fit 呢个戏系咪已经上咗画？我估系多。機會相當之高，但係之所以呢、這個即係呢個朵，佢呢個朵點解會成咗名咧？就是、因為套戲入邊已經講嘅就係、是、當其時嗰個女記者訪問嗰時候 ，Forbes 就講啊華爾街之狼， 係 咁呢個朵咧，即係肯定哇！佢初頭佢唔即係覺得你睇入邊佢有講啦，初頭覺得唔妥。喂，但係諗下掂喎，呢個一個 brand 嚟噶嘛， 係華爾街一個 brand 嚟嘅， 唔係啊，華爾街之狼係一個 brand 啊，而家變咗嚇華爾街本身就因為即係太濫啦，係咯。但係如果你話 Wall Street。The Wolf of Wall Street 在英文来讲其实这个所谓叫 alliteration, 这个 WW 呢其实很好听的。第一样东西好听第二样东西这个朵够行因为跟住之后就只有他用这个朵。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啱与否呢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华尔街之狼呢这个已经不 irrelevant 了。这个朵本身是令他这本书草畅销继而马尔田斯高西斯和 Leonardo DiCaprio 呢钟情了这个剧本于是乎呢就有这套戏。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马尔田斯高西斯绝对不会讲这个名字。 嗱，你有冇谂过你一个问题咧？其实即系成件事咧，即系男主角可以玩到咁癫咧。咁 Wall Street 里边啲人真系喺华尔街里边嗰啲啊后边嗰啲人 大恶 咧，就一定知噶嘛？系咪大恶都想玩嘅呢个游戏？佢哋都玩噶，系咪吓？咁你有冇谂过就系其实可能佢讲紧嗰只狼，华尔街嘅狼，其实就唔系嗰个男主角， 系啊， 可能就系真系华尔街，仲有一班人喺后边操控紧呢只其实狼仔嚟嘅啫， 系啊。 你有冇咁嘅諗法先？ 我睇个戏嘅时候咧，我睇完之后其实已经第一时间有呢个諗法嘅。我第一个疑问就系话，嗱呢个华尔街之狼咧系人哋安俾佢嘅，咁啊纯粹咧就我谂 Forbes 个记者都唔会幼稚到佢系华尔街唯一一只狼啦，大佬做得 Forbes 嘅记者，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听嘅名，咁用咗之后咧，大家就沿用。但系呢个会俾大家一个错觉。我睇完戏我之后，我第一时间谂呢个问题：我呢只究竟系羊股啊，定系真系狼嚟嘅啦？大家唔反映一樣嘢，佢揾好多錢，但係喺佢後面仲有冇老細？譬如類似啲 laundry 呢啲， 係 肯定佢係收 commission 嘅大佬，因為淨係收 commission 啫嘛。後邊嗰班即係仲勁啦。咁嗰班究竟係狼啊，定係咩嚟咧？咁所以我就請阿姚尖去答呢個問題，即係今日嚟去討論下呢樣嘢啦。嗱，我可以俾一個好簡單答案大家。呢個人揾好多錢。但是比他賺得更多錢的在華爾街 必然 更多 必然是更多 必然更多 但是所以 我始終都是覺得就是說他整套戲或者故事的背後呢其實就未必是講這個人可能後面還有很多東西他不敢說或者即因為當然他是拍的一個人的自傳那個人即是個男主角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後面的東西他發覺咦用佢嗰啲超乎常人嘅 sales technique， 嗰啲 销售技巧、 推销手法，已经可以搵好多钱。咁我真係实际上我日日就吸毒啊，同埋玩女人啊，我真係冇必要去理后面有冇人搞緊我㗎喎。 理唔理都好啦，理佢都唔会讲出嚟啦。如果讲出嚟就根本呢个人已经唔存在啦，即係或者好似我哋呢一两日见到嘅香港发生嘅事情一样啦。唔係我呢個好 serious 嘅，呢個係 啱啊， 即係會發生。你就係舉一個例子啦 ，Enron 當日啊， 個副總裁隔一禮拜就崩咗啦。 係咯。 而點解我記得？因為 有冇咁巧合咧？ 嗬？唔係巧合，因為當其時我寫緊一個欄啊。咁 N 王嗰陣發生，我就話：喂，入邊啲高層即係隨時都即係一係走佬，一係冇命啦。咁我講完之後幾日之後就嗰、那個人就崩咗啦。 係咯。 咁所以你即係大家要睇一樣嘢咧，就係、是、咧。你唔好有一個錯覺，就係美國係一個民主國家，佢任何事情咧都係好即係透明嘅。事實上唔係，事實上如果你去到華爾街嘅事情咧，即係你可以有幾污糟，可以有幾污糟， 絕對 係。而只不過呢個人做嘢嘅嘢咧，就因為有少少即係我哋想喺日常生活入邊仿效。於是乎咧，我就覺得好吸引。 阿台長，你唔應該講拎 Aaron 嗰個事嗰、那個 case 出嚟講嘅，因為咧你一講之後咧，令我諗起咧你一張期票啊，神秘之嘢啊，佳寧啊。 我要嗱呢、這個又一個好嚴肅嘅話題啦。嗱，佳寧案咧就我諗喺今時今日都未適合講嘅。因為當事人在仲在生， 絕對係啦。 咁但係咧 就 remind 你張期票 啊，唔緊要。但係個原理就係好簡單，因為佳寧案咧。其實如果在而家呢個基礎上面咧去做一啲即係訪問咧，其實我都有呢個能力去做嘅。咁但係咧，我做嗰陣時候咧，我就唔會話而家走去做一個節目。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個距離未夠遠。 係， 即係好多嘢大家仲要思考下，仲要諗清楚啦，係嘛？咁呢個我其實係會喺適當時候即係會出嘅。咁但係就。即係當然啦，要知呢啲你唔好插手啦。你 坐喺 呢行撈，你坐喺呢行撈。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咧，嗱，你睇出戲同埋，譬如 Aaron 啊，同埋佳寧案啊，同埋呢個世界上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到最後咧，其實唔使到最後，去到中間嘅時候咧，係會有人死嘅。系会有人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喺呢出戏你会见到好阳光嘅， 好阳光， 好阳光，系啦，你当系一张咸片嚟睇就系冇完全冇问题嘅，吓咁啊，所以其实有一个好本质上喺个戏嗰个嘅定位上面有一个好本质嘅问题嘅，咁你见到一出咁阳光嘅戏叫《华尔街之狼》咧，系显得格格不入，呢绝对可以理解到噶吓。 但系个问题咩咧？即系呢个似乎咧，我到依家我都即系有少耿耿于怀啦。就系、是、你固然啦，史高西斯或者尼奥丹都迪卡彪可以对呢个主角好正面。但系你唔可以对成个华尔街入边个操作咧，系讲得咁肤浅， 系非常肤浅。但系嗱，因为佢系咁自传改编，咁你问翻真系嗰阿 Blackford 嗰个人，佢都系觉得我真系咁样嘅，我个生活真系咁样嘅，吓出戏拍得好真噶啦，我日日就系即系吸毒啊，玩女人啊咁样嘅嘢，即系其实肤浅嘅嘢。即或者是很複雜的嘢，或者很有一些陰謀的嘢、其實不是去做，佢只是一隻打手嚟嘅， 前台分命嚟啊嘛！即大家睇到戲要記住呢樣嘢啦。但係咧，我諗咧，如果對於即係一般嘅觀眾嚟講咧，尤其特別我啦，我入邊有幾個細節咧，我真係想請教阿姚千嘅，即係今日嚟最重要一樣嘢啦，即係譬如話佢俾呢個羅富人炒咗之後啦，即係八七年股災， 係啦， 嗰陣時你未入行噶嘛？ 未 嘛，你仲比佢仲迟啦， 系梗系啦， 咁咧，但系咧，佢去揾工嗰阵时候咧，即系去到山卡拉咁远啦，如果即系根据嗰个字典讲 Long Island 嗰边啦，间公司入到去唔完全唔似一间咁嘅股票行嘅， 系 呢样嘢喺美国系咪真系发生咁嘅事？ 我谂会有嘅，因为咧，即系其实你入到华尔街，华尔街一个好竞争性好强嘅地方啦，咁其实有一出戏又好 related 嘅，我真系唔记得一个名啊，咁啊讲一个女仔，咁啊有啲 insider information 睇到，好似喺垃圾桶度执到，跟住一路打上去，打到好似自以为自己好高层啦，但系其实最后一个 shot 又影埋佢咧，佢只系一个 office 里边嘅，仲系一个其中嘅一个人，所以华尔街竞争力好大，咁同埋即系阿男主角佢 sell 嘅嘢系好高 commission 嘅，拼 shit 系一种非常高 commission， 因为我自己都唔知道，我睇出嚟先知系50%。 我听到就系点解会美国嘅证监会容许呢样嘢发生咧？呢、這个就正正系即系我最唔明白嘅地方。 哦你放心，美國政監咧係永遠活在歷史之中，嚇嗰樣嘢唔爆煲，美國政監咧係絕對唔會叉隻手埋去嘅。嗱 ，Pinkshit 好多人同 Lastek 咧都有個混淆嘅，嚇、以為 Pinkshit 就係 Lastek， 其實 Pinkshit 就唔同 Lastek 嘅嚇。Lastek 同 Pinkshit 最大嘅分別，嗱其實 Pinkshit 公司裏邊咧有啲係好公司嚟嘅，嗰陣時高峰期咧有成4000多隻咁嘅 Pinkshit 公司，其實部分有啲係好公司，咁但係點解佢哋唔上 Lastek 咧？主要一樣嘢啫，就係你個 disclosure 啫，公司要披露。好多公司就唔中意披露嘢，咁我整张拼书出嚟搞掂噶啦，吓咁。但系如果你中意披露嘅，你个朵想响啲嘅，咁你咪攞啲 financial statement 出嚟，每年俾一次啊，咁你就可以上 Nasdaq 嘅。 嗱，呢个就衍生好多问题啦。其一就系话 喂，我而家突然间即系发起梦嘅上嚟，你同我讲呢样嘢，我可唔可以走去美国即系搞？ 可以， 可以啊， 可以。你走埋去求其美国注册间公司，冇、业务啦。其实阿男主角佢做咗一个好好嘅例子出嚟啦，就系话俾你听咩何谓 sales technique 啦、就系佢开头入到一间 Long Island 公司里边去之后咧，就发觉成班即系乌合之众咁样，阿叔阿婶喺度，跟住佢咪坐低喺度 sell 过一只股票吓，系做嗰啲飞机工程咁嘅嘢嘅。 唔系，即系嗰个探测呢个上空有啲咩嘢会飞过嘅？ 系咁上下嘢啦，吓咁系讲到好犀利咁，但系其实一间好似木屋正铁皮屋咁嘅嘢，个 secretary 都系嗰两个老细个阿妈嚟嘅，吓咁即系其实拼书就可以咁样形成噶啦，吓咁所以你系拼书你嗰啲嘢拎出嚟，你系冇集资能力嘅，但系你要拎翻你自己啲公司啲股票出嚟卖俾出边啲人咧，你就靠呢班 sales 啦，咁所以你系俾好高嘅佣，50% 嘅佣，咁当然即系好难 sell 嘅，其实呢啲嘢极度难 sell 嘅， 因为呢个系违反我哋一般嘅对呢行嘅认识啦，就系话第一样嘢，如果客必然系知道收50% commission 噶啦，呢个唔可能唔知噶啦。 系啦， 佢收即系你又话俾我听，你卖嗰样嘢10蚊，佢起码攞咗5蚊之后，我要即系话升值到20蚊，我都仲要同佢对分，有冇人买先得噶？ 嗱，所以佢又做咗一个好嘅示范。嗱，佢其实佢本书 唔系仲有一样嘢。唔使面對面 sell 喎，電話 sell 喎，電話嘅啫，同埋係冇報價噶。平時本身嚟講就係一個報價系統，其實係冇報價噶。嚇咁佢就話華爾街之狼啫。咁但係其實主角自己咧就覺得自己係羅賓漢嘅。係 啊， 就係佢就唔係劫富濟貧，係劫富濟自己嘅啫。咁所以佢你睇翻出戲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 sell 嗰間咁嘅鐵皮屋嘅嘢東西咧，佢係叫咗我唔知嗰個對面聽緊電話個係咪真係有錢佬啦？佢係叫佢買$10,000嘅啫，就係講緊係可能係對於嗰班有錢佬嚟講。是食餐饭嘅价钱，但佢唔怕试啊。 嗱，喺现实上嘅就唔系嘅，因为咧我上次都讲过啦，就即系而家咧有一位女士咧就写一封公开信俾嗰、那个就是、电影嘅制作嘅团队，佢就话当年咧佢老豆咧就因为佢呢啲咁 pink slip 咧就搞到成家冚家，即系成家人出咗事啊，因为连个女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攞一沓啊俾老豆， 系啦， 滚咗落去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如果即系睇而家嗰个资料讲咧。佢唔系滾啲有錢人嘅，佢系滾嗰啲咧，即系可能系即系俾翻成股身家佢嗰啲人嚟嘅。 系，跟住落嚟一定會係咁樣，因為佢越玩越大嘅啦，開翻間公司之後。但係開頭嘅嘢，佢都係咁諗。喂，我阿台長，可能我估你有1,000,000，我其實我而家困你100,000啫，可能未必係困噶嘛，係咪？ 可能真係爆咗出嚟。 可能真係爆咗出嚟嗱，即係譬如以前個零兩個銀錢嘅騰訊，而家600，今日600多蚊啊，係咪？咁我十幾年前 sell 你嘅時候，你哇唔係啊嘛，姚姐你係困我啊嘛。 我哋覺得你華爾街之狼如果嗰陣時你 sell 我， 咪咯嚇咁，所以個問題，個男主角都覺得自己冇問題嘅。我 sell 嘅嘢係 sell 個 dream 俾你，sell 個夢俾你啫嘛。夢翻唔翻得成，變唔變真， 就 唔關我事嘅喎。我都係想賺你嗰50% 嘅傭嘅啫嘛。 但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啦。嗱，頭先我即係你講嘅話，如果我想做都得，咁但係如果而家譬如話中國好多公司 有去拉石咯。 唔使拉食啦，如果聽呢啲咁嘅拼， 得唔得？嗰啲就 cheap 得滯，佢 cheap 得滯， 嚇 咁啊冇面噶嘛。Last day 都叫做有個躲嘅，所以其實大概7-8年前咧，就好多大陸公司咧就走入去 Last day 嗰度上市嘅，因為第一嗰陣時中國政府咧就改咗嗰個上市條文啦，咁啊嚟香港民營企業上市咧好難嘅，嚇咁啊翻去 A 股上更加難啦，嚇咁啊你又想攞個上市地位，嗱以前再過多10幾年前咧，好多大陸人咧就中意上去澳洲上嘅，因為去完澳洲上之後咧，你有2張綠卡嘅，好傻噶，又平喎。咁跟住去到 Nasdaq， 因為 Nasdaq 咧，你講真，你唔係集資嘅話咧，你叫 OTC 擺嗰間公司落去咧，好平嘅40-50萬咧，香港有公司港紙已經係搞掂噶啦。咁佢都亦都可以翻到去自己嗰度光宗耀祖噶嘛。喂，我有間美國上市公司 Nasdaq 納斯， 淨係攞呢個朵花嚟都可以唔知滾幾多錢啦。 係啊，已經係 OK 嘅。咁所以嗰陣時候好多國內啲民營咧，度度都走唔到咧，就走咗去 Nasdaq 嗰度嘅。 嗱好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點解而家即係香港冇人去做呢樣嘢，或者啲人唔去呢個 pink slip， 好似即係個華爾街之狼咁？ 我假設一樣嘢啦，如果我揾到就華爾街之狼，咁大家都可以其實夾錢，即係夾粉去發達噶嘛。 可以 係咪？係真嘅。 依個可能係即係第一就香港就比較細嘅地方啦。嚇、 嗯、 你700萬人，好似今日咁樣開咗間，你知唔知開咗間 Bitcoin 嘅交易平台？ 知道。 係啊，咁嗰間嘢 好似撳到錢添㗎而家係嘛？ 係啊，嗰間嘢係呢個 studio 咁大到。 係啊係啊，我想搞啊，我都想搞啊，真 係。即係如果你話你喺香港度整間咁嘅 gambling strip 嘅公司、你可能膽粗粗，可能真係整到出嚟嘅。即、 嗯、 當然 provider就係證監唔會搞你啦，香港政府亦都唔會搞你啦、 有其他人搞你嘅，但係嗰啲後話啦，嗰啲就嚇。 咁你理論上你可以咁、但係即係對於香港嘅投資者嚟講，第一去香港投資者熟香港股票、OK， 佢會發覺喺個主板裏邊或者創業板裏邊已經係充滿住啲 pink slip 嘅投資機會。 哦、 騰訊就有一個好嘅例子啦，係、嘛？就話騰訊下邊而家啲去收購啲公司嘅好嘅例子、幾毫子買翻嚟，哇變幾十蚊嘅，咁已經 OK 嘅咯。唔係 呢個事 實， 呢、個事實有嘅。咁呢啲類似嘅股票，其實我自己都買過啦，係咪啊？ 係嘛？ 即係蒙能啊！ 哦，蒙能神秘之嘢都可以講嘅，即係其實 唔係係講過嘅以前，係講過嘅。即係嗰陣時，我有個笑話就係、是。我哋唔知啊，你究竟你买咗系蒙能啊，定系你唔买系蒙能？ 系啦， 咁嗰个系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嘅。咁但系嗰个我哋唔讲，因为嗰件事都过去咗好耐啦。嗱、如果涉及到呢个 pink slip 嘅问题咧，嗱呢部戏出咗之后，呢、這个 pink slip 系咪继续而家仲喺美国存在？ 仲有 噶嘛？ 佢曾经有一段时间系想啲 pink slip 咧，就系掉翻上去 last step 嘅。咁、我就话、你 minimum 嘅 disclosure、last step 叫你做啲 disclosure 减半啦、你上翻去啦，有啲叫做监管啦。咁但係啲 pink slip 公司都頂唔住㗎、你叫我披露我真係唔想披露，咁咪好多跟住褪返轉頭落返去 pink slip 嘅。 咁但係簡單去講啦，其實呢個就係私人公司集資嘅啫。 係啦。 就咁簡單啫，就咁簡單啫嘛。 其實都唔係叫集資，即係話私人公司我擺咗我將間公司剁開100張股票，我擺台面嗰度，喂你鍾意嚟買啦， 係 囉，你開個價俾我，我售嘅我就賣俾你咁樣、我唔識人嘅，我咪揾個男主角咁樣， 係啦，華爾街之狼啦， 50% 擁咯，50% 擁係一個真係天文嘅。 你聽到你都驚啊！ 驚啊！我真係以為聽錯啊，5% 係嘛？5% 好勁噶啦，50% 好犀利一個擁嚟嘅， 好犀利個擁， 好犀利 嘅。呢個係即係導致話，即係我點解要千真萬確？我哋揾翻本書，我想 confirm 係咪真啊？原來真嘅， 原來真嘅。 咁但係一個咁嘅 commission， 點解美國係冇人會？提出一个质疑就话唔透过法例去监管呢样嘢，或者令到 啊呢个好问题嚟嘅，到而家基本上都冇乜法例监管嘅，系啊，即系嗱，假设华尔街之狼系穿咗煲啦，即系爆咗一个煲啦，咁、但系呢个煲其实又唔喺个 pink slip 嗰度嘅， 系啊， 吓，因为佢系想即系嗰间做鞋嗰间公司叫咩 Madden，Steve Madden， 系啦系啦，佢系走Lastic 嘅，吓，咁所以 pink slip 本身嚟讲咧唔存在问题嘅，对于美国嘅 SFC。 我呢個好難理解啦，呢個就話即係你有咁多人因為呢、這個投資而選手啊，而似乎聽落去咧本身咁大問題，但係咧似乎呢個政府咧就唔需要為呢啲嘢去即係作出任何辯論，亦都可能喺美國國會冇人提。 美國夢啊嘛，我 sell 得俾你嘅係一個夢，夢成唔成真係你自己去搏嘅啫。 咁唔怪得咁多人中意做美國人啦， 梗係啦，而家中國都有好多個夢。 中國夢就騰訊係一個中國夢嚟嘅，咁呢個即係大家必須要承認呢樣嘢啦。嗱，但係第二樣嘢咧，我就想提醒大家啦，呢個亦都係即係跟住落嚟嘅話題。戲入邊嘅公司係真嘅， 係。 Steve Madden 咧，起碼你喺呢個 APM 啊， 仲有嘅， 唔係仲有係有啊，點解仲有一個好負面嘅講話，嗰間公司係揾得幾好嘅， 因為 我睇落去幾多客㗎，係 啊， 咁但係咧嗰個即係 Steve Madden 呢個人係因為呢件事而坐監 嘅， 拉嘢嘅嚇，咁我又想問你嗱，譬如話而家佢入邊戲嗰個做法咧。讲话，譬如呢间公司佢上市嘅时候，佢唯一货呢个其实有冇少似我哋香港个所谓庄家股嘅做法？ 好似，其实好类似嘅，全世界都系咁样玩法噶。 嗱，佢英文有个名字就叫 pump and dump。咁我成日上次我提过，但系我解释唔清楚，你可唔可以讲即系详细啲俾大家听？ 嗱，其实好简单，首先你一定要揾个产品出嚟，嗰个产品就系新股啦。吓，咁揾嘅新股，其实你间公司系做乜嘢，大与细对你完全冇关系。 冇关 系。最主要就系话公司嘅老细，即系个大股东。系同你系谂法一致， 想法一致，個想法當然就唔係上市集資發展業務咁簡單啦。 係啦，最緊要咧就係佢上到邊個位，大家可以齊齊散貨。係 啦，同埋啲股擺我度先，淨係擺你度先，還是即係佢套戲裏邊就有一種 account 叫 flipper 嘅 account 啦，係咪還是係我擺個 flipper 出嚟，你嗰啲股票或者錢擺曬落去，信唔信得過嘅啫？如果大家一致嘅話，呢只 IPO 就可以走出嚟㗎啦。咁跟住成間公司裏邊啲 sales 咧就開始勁爆勁打電話㗎啦。勁打電話其實有。因为佢去到中间嘅时候，佢可以做 IPO 啦。因为好简单，就系佢知道佢间客有啲咩嘢，有咩有个 pool 有几大，嗰班客可以个 purchasing power 有几大。咁跟住佢就拎嗰个只股出嚟，譬如佢计匀成间公司啲客啦，可以扫到$1亿嘅嘢嘅，我咪拎个$5亿嘅 IPO 出嚟，跟住叫佢哋买咯。就唔会系第一次嘅，第二次、第三次就出事噶啦。因为点解第一次我一定要俾甜头你噶嘛？冇理由第一次已经打残你噶。跟住第二、第三次就嚟啦。所以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就叫做 book 标啦。啱讲嘅就系 book 标吓，即系点解咧？就系、是、话、哎、我哋有只 IPO， 喂台长，我认翻啲啊，正嘢嗱、过去你都 IPO 喺我度都执唔少啦，今次呢只劲嘢嚟嘅， 唔使讲劲嘢，佢直情 mark 埋价位俾你啦，会上到几多啦？因为好多次人哋 send 我哋咁样啦，佢会去到几多噶咁样吓。 咁佢嗰个 steep method 嗰样嘢咧，其实系嗌得几高噶，4-12噶，好快去到12。咁你谂下啦，作为一个客，喂，我之前都赚过一蚊几毫， 我实落搭啦， 你实落搭嘅吓，跟住佢就会知道啦，打晒电话知道大概落搭嗰条数。做几多啦？跟住就喺度维飞啦，系维飞呢个就叫做好听就叫做 book building 嗰个嗰样嘢啦。咁其实好听嘅佢啲名字、叫 book winner 噶吓，嗰啲唔系你见到出戏里边嗰啲 sales 个个岩岩巉巉噶嘛。其实喺个过程里边佢哋叫 book winner 嘅吓，为咗成本书出嚟，成本簿出嚟啦，大概有几多少？跟住就去到去第三个 step 啦。放你啦，就放你啦。咁就基本上就话俾你听，阿台长，喂，你想认嗰只股好 hot 超爆。俾唔曬你，俾到少少你啫。不過唔緊要，唔緊要。嗱，你諗住買$1,000,000啊嘛，你而家買咗$10,000嘅啫，$10,000嘅，你仲有$99,000錢，呢只嘢真係得嘅。嗱，開市我幫你搞，買齊你想要嘅貨。咁你已經係陶醉於 賺咗嗰筆錢了， 你已經陶醉於哇有隻咁 hot 嘅新股，你都俾到少少我真係想要多啲，你已經陶醉於你就出事啦。因為點解咧？冇人會同你講我會用幾多少錢同你買嘅，即係你話好啊，你幫總之你幫我買啦，總之$100,000你幫我買啦。咁依樣嘢就已經係出咗事噶啦。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頭先你講過咧，就即係實踐上嚟咧，其實咧。大家好容易買嘅，我只舉個例啦，即係你試下睇下嚟，家你點咁戇居啊？我只舉個例子，賭股 就係咯。 嗰陣時我自己個記得就係咧，只銀河啊， 嚇 一日係爆成5-6% 嘅，試過係爆一倍。嗱有一隻咧，我就記得我自己到而家有東方明珠。 系呢啲又系好敏感嘅， 唔敏感，我就系讲个例子，因为我买过啊嘛。停一排之后升一倍， 系 我迟咗少少打翻，我真系眼起身啦，都赚5-6%。 系啊，咁下次有只明珠东方， 系啦，咁你实。 實累落去啦，最主要就係話咧，嗱，如果你係一個比較 alert 到嘅 investor， 你會話，哇，$4IPO， 譬如$4，我攞唔到啊，$100,000攞到$10,000，喂，跟住嗰啲，譬如你話，你4.5之內幫我攞啦，咁你就會保障咗自己啦。但係咧喺呢啲咁嘅情況裏邊咧，係一定唔會嘅。總之，哎呀，你幫我攞啦，得噶啦，總之信你唔過咩？嗱，咁就中招啦，跟住就去到嗰個 step 咧，就係 market manipulation 啦，即係嗰個市場即係操控價格嗰樣嘢啦。咁我就揦住你嗰啲點。你想買到$99,000嘛，我就一路一路咁夾上去，$4.5 你睇住係咁飆飆飆， 一路係咁飆，一路係咁飆，因為我係圍曬啲飛嘅，我知道嗰個 demand 係其實係幾大，同埋實際上我拎咗啲貨出去有幾多，因為其實譬如係以 Steve Mandan 嗰個 case 就係話，佢85% 其實係落翻去嗰間公司嗰度嘅，係冇流出街嘅，因為佢又用嗰啲 flipper account 褪翻曬轉頭嘅，咁跟住。即係話佢成個 book building， 我知道嗰個實際點啊幾大，係追緊嗰另外喺街嗰15% 嘅貨。 咁實炒得起佢啦。 實炒一路搭上去啦。咁但係咧，即係跟住嗱，套戲又冇講嘅，我係上網揾翻資料，因為好多 BBC 啊、CNBC 啊都訪問過阿 Blackford 呢個人。咁佢話：喂，我哋又唔係咁蠢嘅，我哋唔會做一兩日嘅。佢基本上會一路搭到上去，譬如佢搭到成$10、$12嘅時候咧，佢會維持一個月嘅。 所以套戲壓縮咗嘅，即係佢講到好似你。 你一兩日可以搞掂成件事，但係可能即係講幾個月嘅事嚟㗎呢個。 係啦，佢就會即係拉一個月，因為如果你即上即落咧，實查㗎嘛，咁所以佢褪一個月嘅。咁但係你會有問題啦，喂，有一個月時間高位喎，哇！ 咁我就散咗先啦， 我就散咗先啦，係咪？咁個。股票市場、投資市場永遠都是咁嘅，啲客咧就永遠以為自己好鬼叻嘅，但其實係最蠢嘅一個。 唔係，但你記住一樣嘢啦，佢喺頭先講嘛，身為股票經紀，我哋唔係要啲客要賺錢。我哋係要佢賺咗錢之後繼續買落去，而我哋就 set commission。 係啦，咁佢曾經做過咧係最絕嘅嘢咧，佢一定要晾住喺個高位嗰度，因為唔想俾人查或者唔想做個太陽嚇。咁啊，但係佢都有一個問題啦，佢唔可以俾個客去啲高位嗰度沽俾我㗎，係 啊，係 咪先？咁所以佢係用咗一招，其實香港都有用嘅，啲輪商成日用嘅，唔聽電話，唔聽電話 得嘅咩？ 唔聽電話得嘅咩？唔緊要，有啲客可能會自己落飛㗎嘛， 係啊， 張飛唔见咗， 咁都得噶。 因为九几年啊嘛，唔系话而家自动即系电脑落盘啦咁样，吓咁啊，足仲要写张飞落去，张飞唔见咗，我打电话你又冇人听，咁啊一路咁样挨咧，就挨到之后咧，等个价冧晒落嚟啦。 你听我觉得真系匪夷所思，即系 好简单嘅啲游戏 喺呢个世界咧。即係一個所謂法治嘅世界咧，可以做呢樣嘢咧，即係我覺得就即係呢個世界咧，其實真係好唔公平。不過咁樣啦，嗱，阿姚堅咧一講開咧，我真係覺得哇，直情係火車頭啊！哇，真係好開心哇！即係搞到我都好興奮。我唔即係 好想炒兩鑊啊！ 好想炒兩鑊真係。咁但係咧，即係我哋有一陣間，我第二節再翻嚟啊！